我们党、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下达命令，断然进行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。我们党、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主体106年2017年7月3号下达亲笔命令，断然进行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。